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added in food in order to enhance flavor. It's known as MSG or 味精 in Chinese. MSG 是一个缩写，在中文里有一个对应的名称叫做味精啊。 没错，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在亚洲的许多这个做饭的这个美食中都会用到的。刚才我说这是一个enhancer, a flavor enhancer. 就是增味剂。 对，就让这个味道更鲜美。然后那个 MSG 呢，它其实全称叫做 monosodium glutamate， monosodium glutamate， 它是一种化学物质。那么到底这个 MSG 在一会儿我们选的这个听力讲座中，它的前世今生怎样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会听一下。听之前咱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词汇 是跟这个 MSG 相关的啊。 对，首先第一个词就是 enhance， 这个词作为及物动词来讲，它就是增强，有利于什么什么的意思。 Enhance the flavor of the food，就是增强食物的味道。那么我们知道味精它的作用就是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把味道给提出来，可以增味。 但是有好多西方人他就不太爱吃这个味精，有时候他去中餐点餐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啊，说那个不要 MSG 啊。这个 MSG 最早呢它是来源于什么物质呢？一会儿大家会听到。那这个听力过程中会用一个词叫 seaweed。 seaweed 这个词其实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而且拆开我估计大家都认识，一个是 sea S-E-A 啊，就是大海，而 weed W-E-E-D 就是草的意思， 海里的草一条一条的，那是什么呀？ 海藻。 Seaweed 就是海藻的意思啊。海带是不是也是这个词？ 对了，海带是海藻的一种，像什么紫菜啦啊，都是这一类的词。而海带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中文另一个叫法叫昆布 啊。昆布， 你听说过吗？就是昆虫的昆，然后那一块布的布。 因为海带你拿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捆在一块的昆布。 一捆布。 一捆布，对。 反正这个昆布这个词一会儿大家在听力中也可以听到。我估计就是昆布音译直接引入到了日语这个语言当中。 好。 好，再来一个词呢就是 ingredient。 对。 ingredient 是什么意思？也是在做美食烹饪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单词啊。 对，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菜谱，英文的菜谱，你就会看到 ingredient 啊，盐多少克啊，什么 vegetable 多少，什么各种的这个材料，原材料。 就不光是菜谱了，就您买一个食用品，一个包装袋上面，如果是英文版的话，它会写 ingredients 冒号，有白糖，面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它的配料， 对，或者脂肪，含多少。等等，或者这个 ingredients 里头是否包括 peanuts 就是这个花生的成分等等，这个都是在这个营养配料表里边。 ingredient 就是它的组成成分的意思，食物的成分。 配料成分啊。ingredients。 好，这个词呢大家也是应该去知道的啊。再来 extraction。 没，这个单词好像也不太常见哈。 嗯 ，extraction， 你一听 ex， 你就知道是往外还是往里呢？ 往外面。 对了， 什么 export 往外出口啊？ 对， 都是这个 x 开头的 ex。 嗯哼，而 tract 就是拿的意思，所以 extract 这个动词呢，就是往外拿 ；extraction 呢，就是向外提取这个动作的名词。 嗯，我们知道味精它是提取出来的啊，它可能从海鲜啊、海带啊。各种各样鲜美的食物中提取出来的精华。 好，一会儿还会听到两个年代 ,1908 和 1956, 这两个年代不太难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听一下这两个年代分别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词汇呢咱们先讲到这儿，咱们来听一遍录音。 好的。 In today's lectur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onosodium glutamate, or MSG as it's more commonly known.Now, MSG, as you probably know, is a flavor enhancer, which is used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ooking. Today, I am going to explore why it is so popular in these cuisines, and more importantly, how does it enhance the flavor of food? The main reason why MSG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Japanese meals is tradition.Fo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the Japanese have incorporated a type of seaweed known as kombu in their cooking, as they discovered it had the ability to make food taste better. But it wasn't until 1908 that the ingredient in kombu,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rovement in flavor, was actually discovered to be glutamate by scientists working there. From 1908 until 1956,Glutamate was produced commercially in Japan by a very slow and expensive means of extraction. It was in 1956 that the speed of the process was improved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stil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o this day. In fac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ons of MSG are produced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继续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那么在刚才呢，我们就已经听过了一段录音材料了，材料内容是一段有关于味精的介绍啊，是一个。化学课讲座吧，应该算是。 对，这个讲座呢，就是来说一说味精到底是之前怎么发明的。啊，他说呢，这个人的味蕾啊，辨别这个味道，除了酸甜苦辣，其实还有第五、第六种。 对，哎，咱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味精这个词，英文怎么说？它是一个英文单词，它是一个英文词组嘛 ，monosodium glutamate。 对， 它的缩写应该是 MSG， 所以下一次你听到这个缩写 MSG 就是味精的意思啊。 对，我们来逐句的看一看刚才这个讲座中都说了些什么。 In today's lectur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onosodium glutamate or MSG、as it's more commonly known。 说在今天的课上呢，老师我要讲解一下味精，或者说更为大众所知的是MSG 啊，这是在国外常被提到的一个单词，叫做 MSG。 Now MSG, as you probably know, is a flavor enhancer which is used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ooking. 啊，这个正如大家所知，这 MSG 呢，其实是在烹饪，尤其是中餐、日餐中经常会用到的增味剂。 Today I'm going to explore why it is so popular in these cuisines, and more importantly, how does it enhance the flavor of food? 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下啊，为什么味精在烹饪中如此流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它可以增加食物的味道？哎，这里有几个单词不错啊，首先是我们来一块儿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个味精那么流行？那么探索、探究这个单词在刚才的句子里面也听到了，是 Today I am going to explore 啊，这是这个单词 explore。 explore 就是探索、探险。 这个单词其实很常见啊，但是你要 对 在对话中用到这个词， 还是需要你对这个词有十足的把握的。Explore why it is so popular in these cuisines. 哎，那现在咱们来造一个句子吧。你想去南极探险吗？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Do you want to explore the North Pole?就直接这么说就行了啊。 对 ，explore 啊，这是一个探险啊，探索啊。但你在探究一个话题、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用今天这个单词，就像我们刚才这句话里用到的一样。Today I'm going to explore why it is so popular in these cuisines. I mean the MSG. 嗯哼，好，那再来哈，下面一个单词就是 cuisine。cuisine 这个词呢 ，cuisine 是可数名词。它就是美食烹饪的意思。 哎，不同的 cuisine 就是不同的烹饪方式吧。 对，比如说 Chinese cuisine 啊，就是中餐 ；Japanese cuisine 就是日餐啊，你也可以加 s。 嗯。 那 in these cuisines 就是有中餐有日餐，所以它是复数的形式。 那在这个原文中，它指的意思就是现在味精啊非常流行啊，在各种各样的菜系中，什么中餐日餐啊都能够看到味精的使用。And more importantly, how does it enhance the flavor of food? 我觉得这个 flavor 这个词好多人想不到，就是这个食品的味道啊，好多人会想到 smell， smell 重在于嗅觉，而 flavor 呢是你舌头尝到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味觉呢它不是那个闻着的那个味儿，而是说你那个舌头所能体验到的那个味儿 flavor spelled as F-L-A-V-O-U-R。 好，The main reason why MSG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Japanese meals is tradition. 啊，紧接着他就说这个味精用于日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源于传统。Fo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the Japanese have incorporated a type of seaweed known as kombu in their cooking as they discovered it had the ability to make food taste better. 你看看啊，这个味精其实历史悠久啊。Fo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数千年以来啊， the Japanese have incorporated a type of seaweed known as kombu.Kombu in their cooking， 日本呢就有最原始的那种味精啊，就是他们拿一种叫做海带的海草在烹饪里面使用， 哎， 增加味道啊。As they discovered it had the ability to make food taste better， 因为他们发现这种海带可以在烹饪的时候，让食物味道尝起来更好吃。 对了，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词组，就是 to incorporate something in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集成到另外一个东西里面。 嗯 ，incorporate 这里边呢，大家一看 in 就是往什么里边去放的意思。corporate 大家很熟悉，就是 corporation 公司。其实这个 corp 它是身体主体的。这个词根 incorporated 就是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入另一个东西的主体里。好，他现在说把这个 seaweed 啊，叫做昆布的海藻呢放到容纳到融合到日餐的这个烹饪中。那现在烹饪大家除了 cuisine 又看见一个词叫 cooking 啊，这个 cooking 大家都比较熟悉， 哎，就是cook 的那个 ing 形式 ，cook 就是烹饪嘛 ，cooking 就是你做一个菜啊，整个过程， 对， 这件事情就叫做 cooking。 比如说你喜欢烹饪吗？你就可以说 Do you enjoy cooking？ 你喜欢烹饪吗 ？Do you enjoy cooking？ 哎，那你觉得 cooker 是什么呀？ 就是在烹饪的时候用到的那个工具。 锅，对，那个容器叫 cooker 啊。有的人说，哎，这厨师不就是 cooker 吗？其实不是。比如说 electronic cookers 就是电的这些电饭煲啊，这种靠电驱动的一个锅。而人指这个做饭的人，英语叫 chef， 大厨。 对，这个 chef 他级别还挺高的啊。然后他的这个比较级别低一点的这个词就叫 cook。 哦，所以呢，你看看这些单词一定要搞明白啊，拼写很简单 ，cook， 但是意思呢，在它搭配不同的后缀以后就不一样了啊。 对 ，cooker 是炊具，然后呢 ，cooking 就这件事儿，你做饭这件事儿叫 cooking， 然后单纯那个 cook 作为动词是烹饪，作为名词呢。就是做饭的那个人。 对， 当然了，我们当说到一个大厨的时候啊，就给他加一个名头，叫做 chef。 对 ，chef， 主厨的意思哈。 没错，我记得以前有一档非常有名的美食节目叫做 You Are the Chef， 嗯， 就你是大厨，他在电视上面教你怎么做饭啊，那会儿我就学会这个单词了，叫做 chef。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单词，从来没听过，可能你会把这个单词读成 chef 啊，因为是 ch 开头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这个单词的读音应该是 chef， 对 ，ch 的音， 对、chef 就跟那个 Chicago 是一样的， 对 ，chef c h e f， 它读 chef。好，我们赶紧回到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哈。 But it wasn't until 1908 that the ingredient in kombu,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rovement in flavor, was actually discovered to be glutamate by scientists working there. 他说呢，直到了1908年的时候，科学家才发现海带里边主要是会给这个味道增强的这个成分，就是这个化学的物质啊，中文就叫做谷氨酸盐，那就是有一个强调的句型 It wasn't until 一个时间 that 主语谓语。 It wasn't until 1908 that the ingredient in kombu,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rovement in flavor, was actually discovered to be glutamate by scientists working there. 那就 glutamate 就知道是谷氨酸盐，好，咱们也不用管它那么清楚，反而你就知道是味精的一个化学成分。 它是一个学名哈。如果我们提味精，不一定要读到这个单词，你就说 MSG 就可以了。 对，好，那现在咱们练习一下这个强调句型啊。一直到周三啊，我才接到你的短信。用强调的句型来强调周三，就是 It wasn't until Wednesday that I received your text message. 用过去的时间没问题啊，你也可以说，一直要到今年的年底啊，你才能收到录取信。我们可以用将来时来造一下这个句子啊，就是 It isn't until the end of this year that you will receive the offer letter. 所以这个 it wasn't 或者 isn't until 加时间的这个强调的方式呢，具体情况根据时间的变化你去确定用 wasn't 还是 isn't。 好， 接下来他说 From 1908 until 1956, glutamate was produced commercially in Japan by very slow and expensive means of extraction. 从1908年到1956年，日本开始对味精进行商业开发，以一种缓慢但是又非常昂贵的提取方式来获取味精。 这里边 commercially 就是商用的意思，是个副词，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 commercial。就是完全用于卖，他不是说自己小作坊自己做饭自己家满足用就行了，他要把这个东西提取出来去卖，大规模的去卖，所以这个就是 to be produced commercially， 就是 by very slow and expensive means of extraction。 这个 means 就是方式的意思啊，经常会搭配那个 ends 一起用， means and ends 就是手段与目的， ends就是末端，是那个目的的意思，而 means 就是手段的意思。 It was in 1956 that the speed of the process was improved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stil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o this day. 到了1956年呢，生产的速度提高了，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增长。 好，这里边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呢，一个就是 speed 和 improve 这两个词搭配，就是速度的增长，可以说的 speed is 或者 was improved 啊，这个通常大家都觉不出来，这个 speed 用 increase 就可以用 improve。 第二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大幅度的可以用 dramatically 啊，比如说冬季气温会大幅度下降，你可以说 in winter times, the temperature drops dramatically. 升上去也可以用 dramatically. 这个 dramatically 来自于 drama, 就是戏剧这个词。所以呢它的这个戏剧化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增长得非常的迅猛。好。 In fac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ons of MSG are produced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事实上呢，至今啊，现在这个现如今成千上万吨的味精在全世界得以生产。啊，这个 ton, T-O-N, 它有两个拼法，一个是 T-O-N 加上复数 S, 一个是 T-O-N-E-S, 也是表示吨。那么 thousands of tons of MSG 就是上万吨的味精。好，那我们逐句讲解呢就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In today's lectur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onosodium glutamate, or MSG as it's more commonly known. Now, MSG, as you probably know, is a flavor enhancer, which is used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ooking. Today, I am going to explore why it is so popular in these cuisines,And more importantly, how does it enhance the flavor of food? The main reason why MSG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Japanese meals is tradition. Fo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the Japanese have incorporated a type of seaweed known as kombu in their cooking, as they discovered it had the ability to make food taste better. But it wasn't until 1908 that the ingredient in kombu,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rovement in flavor, was actually discovered to be glutamate by scientists working there. From 1908 until 1956, glutamate was produced commercially in Japan by a very slow and expensive means of extraction. It was in 1956 that the speed of the process was improved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stil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o this day.In fac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ons of MSG are produced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听过了这一篇雅思的听力真题，讲解的是味精的历史以及味精的作用。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做一些词汇方面的拓展练习。 好的， 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单词，叫 chemical substance, 大家可能没太注意，就是化学物质。 substance, S-U-B-S-T-A-N-C-E, 就是物质的意思，那它是可以数的，所以呢在课文中它说是 a chemical substance,啊，是一种化学的物质。那现在如果让大家造一个句子，空气污染中所含的是多种化学物质，英文可以怎么说呢？ The polluted air contains multiple chemical substances. 看看跟你的版本一不一样哈。The polluted air consists of multiple chemical substances.再来呢，就是英文中你在给一个东西有两个称呼的时候，或者下定义的时候，你往往把它的一个名称放在那之后，你再说 or, 就是 A or B。 比如说北京在英文里边它是有两个名字，有北京和 Peking, 是吧？那你这个就可以说 The capital city of China is known as Beijing or Peking。这个 or 可以当或者来讲，同时它也可以下定义。比如说这个 mobile phone 是一个名称，然后呢你还可以说这是一种移动的通讯设备啊，可以说 mobile phone is a telecommunication tool used when people are moving around. 好，那这时候你可以说 mobile phone or a telecommunication tool used when people move around.啊，用这种形式来去提这两件事情的关系。课文里边呢它是这么用的，它说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onosodium glutamate or MSG, 其实这两个称呼都是说的是一种东西。再往下一个呢，我觉得这个 enhancer 的名词 a flavor enhancer 就是增加食物的增味剂，那我们要是说色彩视觉的这个